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疾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裴普斯汀出来接见了阿尔培。伯爵的确刚回家，但他正在洗澡，禁止放任何人进去。阿尔培问道，洗完澡以后呢？好，家主人要去用膳，用完膳以后呢，他要睡一个钟头，然后呢，他要到歌剧院去。你确定吗？啊，十分确定。伯爵曾吩咐8点整为他备马。好极了，阿尔培回答，这就是我希望知道的一切了。然后他转过身去对波翔说，假如你有什么事情要去办理，波翔就马上去办吧。假如你今天晚上有什么约会，把它延期到明天。我要你陪我到剧院去，假如能够的话，把夏多勒诺也带来。波翔得到阿尔培的许诺，离开了他，答应在8点差一刻的时候去拜访阿尔培。阿尔培回家以后通知弗兰士、迪布雷和穆莱尔，希望当天晚上到剧院里看见他们，然后他就去见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自从昨天的事情发生以后就拒绝见任何人，独自守在他的寝室里。阿尔培发觉他的母亲躺在床上，这次公开的羞辱所引起的伤心完全把他压倒了。阿尔培的出现在梅西迪斯身上产生了意想之中的效力。梅西迪斯紧紧地抓住他儿子的手，大声地哭泣起来，但他的眼泪竟不能减少他的痛苦。阿尔培默默无言地站在他母亲的床边，从他那苍白的脸色和紧皱的眉头上显然可以看出阿尔培复仇的决心已渐渐地软化了。阿尔培说，我亲爱的母亲，您知道马斯夫伯爵先生有什么敌人吗？梅西迪斯吃了一惊，他注意到阿尔培并没有说我的父亲，他说， 我的儿子，像你父亲这样地位的人总是暗中有许多仇敌的，那些明显的敌人倒并不是最危险的。 我知道，所以我来要求您慧眼判断，您的头脑是这样的慧敏，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注意。 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 因为譬如说在我们举行舞会的那天晚上，您就注意到基督山先生没有在我们家里吃一点东西。梅西迪斯用他那颤抖的手臂撑起身体。 基督山先生， 他惊喊道， 他跟你问我的那些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你知道妈妈，基督山先生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东方人，而根据东方人的习惯，不在他们敌人家里吃喝便可以保持复仇的全部自由。 你说基督山先生是我们的仇敌吗？ 梅西迪斯回答，脸色比他身上的那张床单更苍白了。 谁告诉你的？你疯了，阿尔培，基督山先生对我们只有表示好意啊。 齐德山先生救了你的命，是你自己把他介绍给我们的呀。我求求你，我的儿子，假如你存着这种念头，赶快驱逐他。我劝告你，不，我请求你和他保持友好的来往。 妈妈， 阿尔培回答，您要我和那个人妥协，是有特殊的理由的吧？ 我， 梅西蒂斯说，他的脸色像刚才突然苍白那样突然绯红起来，但一会儿又变成比以前更苍白。 是的，一定有的，而那个理由是，哦，是不是怕这个人或许会伤害我们？ 梅西蒂斯打了一个寒战，以考察的眼光盯住他的儿子。 你对我讲的话真奇怪， 他对阿尔佩说， 你好像怀着某种古怪偏见似的。伯爵有什么事使你不高兴吗？三天以前你还和他一同在诺曼底，仅仅三天以前我们还把他看作我们最好的朋友。 阿尔佩的嘴唇上掠过一个讥讽的微笑，梅西蒂斯看见了，而凭着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的双重本能，他预知了一切。但他是一个审慎和坚强的人，他把他的悲哀和恐惧都埋藏了起来。阿尔培不出声。过了一会儿，伯爵夫人继续说， 你来问我的健康状况，我坦白承认我很不舒服。你留在这里解除我的孤独吧，我不愿一个人在房间里。 妈妈，阿尔培说，您知道我是多么高兴服从您的愿望啊， 但是一个紧急的重大的事情迫使我不得不离开您一个晚上。 好吧， 梅西蒂斯答道，叹了一口气， 去吧阿尔培，我不愿意使你成为一个孝顺的奴隶。 阿尔培假装没有听到，向他的母亲鞠了一躬，便离开了他的母亲。他刚把母亲的房门关上，梅西蒂斯便去召来了一个心腹的仆人，吩咐他晚上跟踪着阿尔佩出去，并把他所看到的结果立刻回来告诉他。然后他拉铃召他的侍婢进来，虽然他软弱无力，却还是把自己梳妆好了，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那听差的差事并不难，阿尔佩回到他的寝室里，像往常一样小心地打扮齐整。8:10拨响来了，他已见过夏多勒诺，夏多勒诺答应在开幕以前到达剧院。两个人坐进阿尔佩的双座四轮马车里，阿尔佩并没有理由要掩饰他所去的地方，便高声喊道， 到歌剧院去。 他在焦急不耐的情绪中于开幕之前到达了剧院。夏多勒诺已经到了，波香已把情形通知过他，他无需阿尔佩向他再做解释，为父复仇的行为是这样的自然，所以夏多勒诺并不劝阻他，只是重新向阿尔佩申说了一遍友谊的保证。迪布雷还没有来，但阿尔佩知道他很少会在歌剧院里错过一场戏的。阿尔佩在剧院里到处闲荡，直到暮起。他希望在外厅里或楼梯上遇见基督山。起幕的铃声召他回座，他与夏多勒诺和波响一同走进剧场。但他的眼睛简直没有离开过两根廊柱之间的那个包厢。可是在第一幕演出的时间，那个包厢的门始终固执地关闭着。最后当阿尔佩差不多第100次望他的手表，在第二幕开始的时候，门开了，基督山穿着一套黑衣服走了进来。 靠到包厢前面的栏杆上，向正厅里环视。莫莱尔跟在他的后面进来，用眼光寻找他妹妹和妹夫，但不久就发现他们在另一个包厢里向他们打了招呼。基督山伯爵在环顾正厅的时候，遇到一个苍白的面孔和一对气势汹汹的眼睛，而且那一对眼睛显然要获得他的注意的。他认出那是阿尔佩·马斯夫，但是看到他这样愤怒和失常，便认为还是不去注意他为妙。伯爵不让心里的意思在行动上流露出来，只是坐了下来，拿出他的望远镜向别处观看。他表面上虽然没有去注意阿尔佩，但实际上阿尔佩却从未逃过他的视线。当第二幕的帷幕降落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他和他的两个朋友离开厅座，然后又看见阿尔佩的头在包厢后面经过。基督山伯爵就知道那逐渐接近的风暴将要落到他的身上来了。这时他正在和莫莱尔高高兴兴地谈话，但他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充分准备好了。门开了，基督山伯爵转过头去，看到阿尔佩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走进来，后面跟着波响和夏多勒诺。伯爵喊道：“哎！”他的口吻是这样的慈爱殷勤，显然与一般人的普通招呼是不同的。我的骑士到达目的地了，晚安，阿尔佩先生。这个人控制情绪的能力特别强，他的脸上表示着十分亲热的神气。莫莱尔到那时才想起了子爵给他的那封信，那封信里并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只是要求他到剧院来。他知道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阁下，我们不是到这儿来交换虚伪的客气或假情假意来的。阿尔佩说，我们是要求你做解释来的。伯爵阁下，阿尔佩颤抖的声音勉强从咬紧的牙齿里通过。伯爵说，在剧院做解释吗？他那镇定的声音和具有穿透力的目光证明他始终保持着自制力。我对于巴黎人的习惯虽然知道的很少，但我想这里不是适宜于提出这种要求的地方吧。可是假如人家把他们自己关在家里，只因为他们在洗澡吃饭或睡觉就不能见客，我们就只能在哪儿碰到他们就在哪儿向他们提出。我是不难找的呀，阁下，因为假如我的记忆力不坏的话，昨天您还在我的家里。 昨天我是在你的家里，阁下， 阿尔佩说，那时是因为我还不知道你是谁。说这句话的时候，阿尔佩已经提高了他的声音，以便是临近的包厢和休息室的人也可以听得到，所以已经有许多人的注意力被这一场口诀所吸引住了。基督山伯爵表面上毫不动情，他说，您从哪儿来的，阁下？您看来已经丧失理智了。 只要我懂得你是一个不义之徒，阁下，而且能使你懂得我要报复，我就够理智了。 阿尔佩狂怒地说，我不懂您的意思，阁下。就算是我懂，您的口气也太高了，这是我的地方，只有我有权利可以比旁人讲得响。离开包厢吧， 阁下。基督山伯爵以万分庄严的神态指着门， 哼，我要你离开，离开你的地方。 阿尔佩一面回答，一面把他的手套在他那痉挛的手掌里捏成一团。基督山伯爵并不是没有看到。基督山伯爵静静地说，好了好了，我看您要跟我吵架了，但我可以给您一个忠告，您不要忘记，挑衅是一个坏习惯，这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阿尔佩·马瑟夫先生。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幕情景的旁观者之中发出了一阵表示惊异的低语声。昨天以来，他们整天都在谈论马瑟夫这个名字。阿尔佩立刻懂得了这个暗示，他正要把他的手套向伯爵的脸上摔过去，莫雷尔便过来抓住了他的手。波想和夏多勒诺也恐怕这个场面超过了一次挑战的限度，一起挡住了阿尔佩。但基督山伯爵并没有起身，只是从椅子上斜过身来，从阿尔佩捏紧的手套里拉下了那只潮湿团皱的手套。他用一种庄严的口吻说，阁下，我就算您的手套已经扔了，并且将裹了一粒子弹送回给您，现在离开我吧，不然我就要召仆人来赶你到门外去了。阿尔佩退了出去，他的神色迷乱，眼睛冒火，几乎丧失了知觉。莫莱尔关上了门，基督山伯爵又拿起他的望远镜，像是根本不曾发生过事情似的。他有一颗铜做的心和大理石做的脸。莫莱尔耳语说，您对他怎么了？ 我没有什么，至少对他个人没有什么。 但是这个奇怪的场面一定是有原因的呀。 马瑟夫伯爵的事情激怒了那不幸的青年。 那件事跟您有关吗？ 他父亲的叛逆罪是海蒂去通知贵族院的。 真的？莫莱尔说，我听人说过，但是不肯相信。我不相信在这个包厢里见过和您在一起的那个希腊奴隶就是阿里·铁贝林总督的女儿。 这倒是真的。 那么我懂了，这个场面是预先计划好的了。 怎么会呢？ 是的，阿尔佩写信要我到歌剧院来，无疑是要我做一个目击他侮辱您的见证人。 好，大概是的。 但您预备对他怎么样呢？ 对谁？ 阿尔佩。 我预备对阿尔佩怎么样？马西米兰，事情就像我现在握住您的手一样确定无疑，在明天早晨10点钟以前，我一定会杀死他。 莫莱尔把基督山的手捧在自己的两手之间，他打了一个寒颤，觉得那只手是这样的冷和坚定。于是他说， 伯爵，他的父亲是这样的爱他。 别向我提那个人， 基督山伯爵说，他第一次流露出怒意。 我要使他痛苦。 莫雷尔在惊愕之下让伯爵那只手落了下去。 伯爵，伯爵， 莫莱尔说。 哦，伯爵打断了莫莱尔的话说，亲爱的马西米兰·莫莱尔，听杜布利兹这一句唱得多妙啊。哦，马蒂尔德，我灵魂的偶像。在那不勒斯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发现杜布利兹，并第一个对他喝彩的。好，精彩。莫莱尔知道 再说也是没有用的，便只能罢休。在阿尔佩那场争论结束时所掀起的那道幕又落了下来，门上发出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请进，基督山伯爵说，他的声音仍像往常一样的平静。波响立刻出现了。晚安，波响先生，基督山伯爵说，像是今天晚上他还是第一次看见那位新闻记者似的。请坐。波响鞠了一躬坐下，他说，阁下，我刚才陪阿尔佩马斯夫先生同来，这是您看到的。基督山带着微笑说，好，那就是说你们大概还是一同用膳的。波响先生，我很高兴看到您比他持重。阁下，波响说，我承认阿尔佩不应该露出这样大的火气，我本人特来道歉，而道了歉以后，您懂的，伯爵阁下，我只是代表我本人道歉的。我还要说，我相信您一定会给我面子，不会拒绝向我解释一下您和雅妮娜的关系。然后关于那位年轻的希腊姑娘，我还要说几句话。哦，基督山伯爵示意他请他住口。伯爵笑着说，我的全部希望就此破灭了。波响说，怎么会呢？您当然希望我是一个非常怪癖的人物，在您看来我是一个勒拉，一个曼弗雷特，一个罗斯文勋爵，然后正当我要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您却破坏了您的典型，要把我塑造成一个普通人了。您要把我拉回到庸俗的水准，最后已经要求我做解释。真的，波响先生，这太可笑了。 可是，波响答道，有的时候当正义命令。 波响先生，基督山伯爵打断了他的话说，基督山伯爵是只受基督山伯爵的命令的，所以这件事情请你不必再提了。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总是做得很好的。 阁下，伯相答道，正义之士得到的不应该是这样的报答，信义是需要有个保证的。 阁下，我就是一个活证。基督山伯爵一动不动，却气势汹汹地回答，我们两个人的血管里都有我们愿意流洒的鲜血，那就是我们相互的保证。就这样去告诉子爵吧，明天早晨10点钟以前，我就可以看到他的血究竟是什么颜色了。 伯相说，那么我只要安排决斗的手续就是了。 我对于这些是无所谓的，阁下，这种小事在剧院里来打扰我实在没有必要。在法国，人们用剑或枪决斗，在殖民地用马枪决斗，在阿拉伯用匕首决斗。告诉你的委托人，虽然我是受辱的一方，为了保持我的怪癖，我让他选择武器，而且可以不经讨论，毫无疑义地加以接受。你听清楚了吗？什么都行，甚至用抽签的办法也可以，虽然它是愚蠢和可笑的，然而对我却是另外一件事。我一定可以取胜。 伯相惊奇地望着伯爵，他说，一定取胜。 基督山伯爵微微耸了一耸他的肩膀，说，当然了，不然我就不会和阿尔佩马瑟夫先生决斗，我将杀死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要今天晚上写一行字送到我家里来，让我知道武器和时间就行了，我不愿意多等候。 那么用手枪8点钟在万森树林。 波想很仓皇地说，不知道究竟是一个傲慢自大者还是一个超人。基督山伯爵说，好极了，阁下，现在一切都解决了，请让我看剧吧，并且告诉你的朋友阿尔佩，今天晚上不要再来了，他这种粗鲁野蛮的举动只会伤害他自己，让他回家去睡觉吧。 波想惊愕地离开了包厢。 基督山伯爵转过身去对莫莱尔说，现在我可以借重您了，是吗？ 当然了， 莫莱尔说，我悉听您的吩咐，伯爵。可是，什么？ 我想我应该知道真正的原因。 那是说，您拒绝我了吗？ 哦，不， 真正的原因吗？莫莱尔先生，那个青年本人也是盲目的在干，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只有上帝和我知道，但我可以向您保证，莫莱尔先生，上帝知道原因，而且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那就够了， 莫莱尔说， 谁是您的第二陪证人呢？ 啊，莫莱尔，除了您和您的妹夫艾曼纽以外，我在巴黎所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托付那种光荣。您以为艾曼纽肯应承我的要求吗？ 我可以代他答应，伯爵。 好，那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了。明天早晨7点钟你们到我这儿来，好不好？ 我们一定来。 嘘，开幕了。听这个歌剧，我是尽可能一个字都不让他漏过的。威廉推尔，这支曲子真妙。基督山按照他往常的习惯，一直等到杜普利兹唱完了他那支著名的《随我来》才起身离开。莫莱尔在门口与基督山伯爵告别，并重新申述他的诺言，说第二天早晨7点钟一定和艾曼纽一同来。于是伯爵带着笑容镇定地跨进车厢，在5分钟之内回到家里。一进家里，他就说，阿里， 把我那对嵌象牙十字的手枪拿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凡是知道他的人是绝不会误解他脸上的那种表情的。阿里把枪盒拿来交给了他的主人基督山伯爵，带着一个人快要把他的生命托付给一小片铁或铅的时候那种关切的表情检查他的武器。这是精致的武器，是基督山特地定制了在房间里练习打靶用的，轻轻一拨，弹丸便会飞出枪膛，而隔壁房间里谁都不会怀疑伯爵正在如打靶家所说的那样手忙。当伯爵正把一支枪拿在手里向那只作为靶子用的小铁盆瞄准的时候，书房的门开了，佩布斯汀走了进来，他还没有说话，伯爵就看见门口有一个头罩面纱的女人紧跟着佩布斯汀的后面。那女人看见伯爵手里握着枪，桌上放着剑，便冲了进来。佩布斯汀望着他的主人，伯爵向他做了一个表示，他便退出了房间，随手把门关上。你是谁，夫人？伯爵问那个蒙面的女人说。莱克向四周瞥视了一眼，确定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便合紧双手，弯下身体，像是要跪下来似的，用一种绝望的口吻说： 爱德蒙，你不要杀死我的儿子。 伯爵后退了一步，发出一声轻微的惊喊，手枪从他的手里掉了下来。您刚才说的是什么名字呀，马斯夫夫人？ 你的名字， 他喊道，他把他的面纱撂到后面。 你的名字，或许只有我一个人还没有忘记那个名字。爱德蒙，来见你的不是马斯夫夫人，而是梅西蒂斯。 梅西蒂斯已经死了，夫人。现在，我不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了。 梅西蒂斯还活着，阁下，而他还记得你，因为只有他才会一看见你就认识你，甚至还没有看见你的时候，他就从你的声音，从你所讲的第一个字就认出了你，爱德蒙。而从那个时候起，他就跟踪着你的脚步，注意着你，而他不用问就知道马索夫先生现在所受的打击是哪一只手发出来的。 夫人，您的意思是指夫男吧？基督山伯爵以苛刻的讥讽的口吻回答，既然我们在回忆名字，我们就把他们都想出来吧。基督山说到夫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这样憎恨的表情，以致梅西蒂斯觉得有一股恐怖的寒战流过他全身的骨骼。 你瞧，爱德蒙，我并没有弄错，我有理由说，饶了我的儿子吧。 谁告诉您，夫人，说我对您的儿子有什么敌意的企图？ 谁都没有告诉我，但一个母亲是有一种双重视觉的，我推测到一切。今天晚上我跟他到剧院里看到了一切。 假如您看到了一切，夫人，您就知道夫男的儿子当众侮辱了我。基督山伯爵用极其平静的口吻说： 可怜可怜吧。 您看到，要不是我的朋友莫莱尔阻挡住了他，他已经把他的手套摔到我的脸上来了。 听我说， 我的儿子也已推测到你是谁，他把他父亲的不幸归罪到你的身上。 夫人，你弄错了，那不是不幸，那是一种惩罚，不是我在打击马斯夫先生，而是上帝在惩罚他。 而为什么你要代表上帝呢？当上帝已经忘记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记得呢？亚尼娜和他的总督与你有什么关系呢，埃德蒙？弗南蒙泰格出卖阿里铁贝里对你有什么损害呢？ 不错，夫人，基督山伯爵答道，这一切都是那法国军官和范斯里吉女儿之间的事情，这和我并无关系。您说的不错，假如我曾发誓要为我自己报仇的话，则我的复仇对象不是那个法国军官，也不是马斯夫伯爵，而是加泰兰人梅西蒂斯的丈夫愚人弗南。 阁下， 梅西蒂斯喊道， 厄运是我造下的一次过错带来了多么可怕的报复啊，因为我是那唯一的罪人，爱德蒙。假如你必须向人报复的话，就应该向我报复。因为我不够坚毅，不能忍受你的离开和我的孤独。 但是，为什么我会离开？为什么你会孤独呢？ 因为你被捕了，爱德蒙。因为你做了一个囚徒。 为什么我会被捕？为什么我变成了一个囚徒呢？ 我不知道。 你的确不知道，夫人。至少，我希望您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我之所以被捕和变成一个囚徒，是因为，在我和你要结婚的前一天，在李瑟夫旧家的凉棚底下，一个名叫登格拉斯的人写了这封信，而那个愚人夫人亲自把他投入了油桶。基督山伯爵走到一张写字台前面，打开了一只抽屉，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文件，文件的纸张已失去原来的色泽，墨水已变成铁锈色。他把这张文件交到梅西蒂斯手里，这就是登格拉斯写给检察官的那封信，是基督山伯爵化妆成汤姆圣弗伦奇银行的代表，以20万法郎付给博威利先生的那一天，从埃德蒙·登迪斯的档案里拿来的。梅西蒂斯带着恐怖的情绪读道， 阁下，鄙人系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自报告检察官，有埃德蒙·登迪斯其人系埃及王号之大夫，今晨自施麦拿经那不勒斯底部，中途曾停靠费拉约港，此人受穆拉德之命送信与逆贼，并受逆贼之命送信与巴黎拿破仑党委员会，犯罪证据于将其逮捕时即可获得，该函若不在其身上，则必在其副家中，或在其埃及王号之船舱内。我的上帝， 梅西第一次说，他用手抹了一抹他那汗湿的额头。 这封信 是我用20万法郎买来的，夫人，但那是小事，因为它可以使我向您证实我行为的正当。 这封信的结果是？ 您知道的很清楚，夫人，就是我的被捕。但是您不知道那次被捕继续了多久，您不知道14年来我始终在离您一法里以内的地方 在伊夫堡的一间黑牢里，您不知道，在那14年中，我每天都要重复一遍我在第一天所做的复仇的誓言。可是，我不知道您已经和那个诬告我的夫难结婚，也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饿死了。 公正的上帝呀！ 梅西迪斯浑身发抖地喊道，在入狱14年以后，我离开我的牢房的时候，就听到了那种消息，而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为了梅西迪斯的生和我母亲的死，我才发誓要在夫奶身上为我自己复仇。我现在就是在为我自己复仇。 您确定这是那不幸的夫难干的吗？ 夫人，我确知他干了我所告诉您的那些事情，而且可厌的事情并非仅此一端。身为法国公民，他竟会投到英国人那一边，祖籍是西班牙人，他竟会参加攻打西班牙人的战争。收录于阿里铁贝林，他竟会出卖谋害阿里铁贝林。面对这些事情，您刚才所读的那封信是什么？一个情人的计谋，这种计谋与那个人结婚的那个女人或许可以宽恕，但是要娶她的那个情人却不会。好吧，法国人没有向那个叛徒报复，西班牙人没有枪毙那个叛徒，在坟墓里的阿里铁贝林没有惩罚那个叛徒，但是我被出卖、被杀害、被埋葬的我，却已蒙上上帝的慈悲，从我的坟墓里爬出来惩罚那个人。上帝为了那个目的派我来，而我现在来了。那个可怜的女人的头一下埋在自己的双手之中，她的腿支持不住，跪了下来。 宽恕吧，爱德蒙，为了我的缘故，宽恕吧，我依旧还是爱你的。 妻子的尊严阻止了情人和母亲的冲动。当伯爵跑上去扶他起来的时候，他的额头几乎要触到地毯了。然后梅西迪斯坐在一张椅子里，望着基督山那刚毅的脸，在那张脸上忧郁和仇恨依旧还镌刻着一种威胁的表情。伯爵低声地说，不扑灭那当受天罚的异族，上帝把我从死境里救出来，要我惩罚他们，而我竟不服从他，不可能，夫人，不可能的。 爱德蒙， 那可怜的母亲说，她尝试了每一种方法。 爱德蒙，当我呼唤你爱德蒙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称呼我梅西迪斯呢？ 梅西迪斯。基督山伯爵把那个名字重复了一遍。梅西迪斯。是的，你说的对，那个名字依旧还有它的魔力。很久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这样清晰地说出这个名字。哦，梅西迪斯。我曾在抑郁的悲叹声中，在伤心的呻吟声中，用最后一丝绝望的力量呼喊你的名字。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我曾蜷伏在我黑牢的草堆里呼唤他。当入室证人的时候，我曾在监狱的石板地上滚来滚去地呼喊他。梅西迪斯，